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机会在停尸间里待上一刻钟以上，他对尸体的恐惧就会大大的减轻。那天夜里，我在就要跨出停尸间的时候，就突然有了一种放松的感觉。我甚至回头再次望了望那具摆在地上的尸体，然后不紧不慢地向李老头问，这种无名尸常有吗？李老头一边随我走出了停尸间，一边说，哎呀，一年有好几具吧，这些人呐，多数是送来医院抢救的时候啊，就身份不明。看来啊，只有阎王爷能问出他们的姓名喽。我再次想起了失踪的冬雪，于是直截了当地问，李大爷，这个季医生的老婆已经失踪一年多了啊，你认为她是死了呢，还是活着呢？我的这一个突然的提问，让李老头有些慌乱。啊，我这个，这个谁能说得清楚啊？这使我陡生疑心。这个时候，一阵夜半的冷风从这停尸间的小院吹过。李老头说，哎呦，到我屋坐坐吧。啊，我感到他有话要说，就随他跨上了阶沿，钻进了他那间窄小的住房。房内窄小陈旧，却被各种杂物挤得满满的。靠墙摆着一张木床，凌乱的被褥使我想到建筑工地上民工住的工棚。我在一张软软的沙发上坐下，拍着扶手说，哎，这个沙发还不错啊。同时我看见面对我的地方放着一个装饰柜，虽说是款式旧了点，但是质量还是蛮不错的。这两样东西放在这个屋里，像是两位绅士走错了地方。我说，李大爷，你还挺讲究的嘛。他说，哎，你不知道，这些个是季医生送给我的。前几年季医生装修房子，这些东西都是他淘汰的，又卖不了几个钱儿，就送给我了。哎，不过呀，季医生的心眼儿啊，也的确是好啊，不然不会把我这个老头子放在眼里了。我突然想起了以前听说的一件事，就问，听说董雪失踪的前一天到你这儿，他还来借过什么东西？哎呦，董雪真是很客气啊。那天他家里的下水道又堵住了， 我说呢，我去帮他捅。以前呢，我就经常帮季医生家做点这种杂活，也算是感谢他。但是董雪说不用劳驾了，借个工具就行了。后来呀，他坚持借了一条长铁钩子就走了。董雪失踪以后呢，这个长铁钩还放在他家厨房的水池边儿。后来啊，季医生来还给我的时候啊，我心里还真难受。嘿，昨天还看见一个活鲜鲜的人，啊，怎么说消失就消失了呢？哎，一年多了，啥消息也没有。我一边听李老头唠叨，一边不经意地在这个屋内扫视。屋角的一堆皮鞋使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那些鞋有男士、女士，长长短短的一大堆。我心里仿佛升起了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些个鞋……李老头顺着我的眼光看过去，轻描淡写地说：“哎，你别见笑，这些啊都是死人的东西。离开这儿的时候啊，很多家属都在这儿给这里的死人换装。你知道，死人上路的时候啊，都得穿软底布鞋，这样免得去黄泉路上磕磕绊绊的。我呢？”就十来堆在这儿卖给收破烂的啊，也有点零花钱。你别见笑啊。说到这儿，李老头眨了眨眼说：“你看我脚上这双鞋怎么样啊？”我这才注意到李老头脚上穿着一双质地高贵的大皮鞋。虽说没有擦亮，还蒙着一些灰尘，但是能感觉到这双鞋的名贵和气派。李老头说：“这呀，是一位局长大人的东西呢，嘿嘿，脚一蹬，眼一闭，也就去了。我穿着这双鞋上街，还引来过不少人的注意呢。”注意我的人眼光怪怪的，好像我不配穿这双鞋似的。什么配不配呀、啊？人呐，其实嘴中都是一样的，你说是不是啊？我点了点头，不想再说什么。在李老头的眼中，人确实都是一样的。屋内灯光昏暗，李老头干瘦的身子像一个影子，我感到有点虚幻，并且还应该承认有点害怕。我正想着我这个冒牌治安科长的戏如何收场，突然听见了吱呀一声闷响，是一种很破败的木门被推开或者是关上的声音。这个声音从外面的漆黑中传来，我的心第一次咚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夜半时分，在停尸间听到这种吱呀的门声，令人不可思议。我看见李老头干瘦的面孔绷紧了，他喃喃地说：“哎，这个声音又来了吧？嗯，要出什么事了？”我感到脊背发冷，一种让守停尸间的老头也害怕的东西，谁能不胆战心惊啊？李老头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听见了吧？这个声音出现过好几回了，可是外边没人，谁会深更半夜跑到这只有死人来的地方呢？ 我前几次出去查看过，停尸间的门关得好好的，院门坏了，锁不上，但是也没有被推开过的痕迹。哼哼，真是奇怪透顶了。李老头一边说着，一边从门后拿出了一根木棒，看来他是早有准备了。他说，我出去看看去，我就不信有死人会爬起来在这儿乱撞。这一刻，李老头没有让我和他一块儿出去，真是谢天谢地。要是他提出这个要求，我对他假称的医院治安科长的身份将立即受到怀疑，因为我知道我会拒绝出去的。而这种拒绝行为又不符合我的身份。这种害怕的来源我很清楚。试想，半夜过了，这吱呀的门声让人没法解释。关键是，这吱呀的过后是一片寂静，没有脚步声，没有咳嗽声，总之是没有任何与人有关的动静。谁在开门？开哪儿的门？沉沉夜半，只有停尸间里挤着冷冷的尸体。这个地方如果有动静的话，那真让人害怕。生死对人是一次轮回，同样，命运对一个人也经常以轮回的方式出现。比如，20多年前，季医生坐在一个他称作锦姐的女医生对面，为她那充满风韵的白罩衫而神魂颠倒。现在，这幅画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仅仅是对象的名称变成了一个叫宋清的护士。而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与被欣赏方都同样完成了某种秘密的约定，这种秘密使他从属于他，或他从属于他。控制与被控制，这或许就是宿命吧。现在季医生可以轻轻地对宋清说，站起来，让我看看。深夜的值班室安静如水，小梅在隔壁睡觉。宋清知道，每当这个时候，一种难以解释的欲望的目光就正在笼罩着他。他被迫站起来，正面、侧面、背面，然后旋转一圈。他看见对方的面孔像陷在睡梦中一样，并且发出了急促的呼吸声。至今为止，宋清唯一抗拒着的是对方要他在白罩衫里面不穿内衣的要求。宋清说，你想想，要是被别人发现，这事就糟透了。季医生只好很不情愿地点头同意，却不忘加上一句，明天到我家来，可得听我的。宋清沉默着，想起数次在他家时自己的各种装束，不禁倍感难堪。唯一可以庆幸的是，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对方需要的仅仅是衣饰，而赤身裸体让他惧怕。当然，20多年前的事件对季医生是刻骨铭心的。在那个暴雨笼罩的下午，当女医生 将他从身体上推下去的时候，他感到浑身哆嗦。在女医生宽大丰硕的身体旁，他为自己可怜巴巴的身体感到羞愧。他听见女医生叹了一口气，知道他身体中燃起的那堆大火正在慢慢的熄灭。他失败了，以前在想象中如此美好和激动人心的事，却是这样的残酷和枯燥。回到自己的茅屋以后，他整夜无眠，最后决定他必须离开医疗站了，否则他将再度经历这种失败和屈辱。第二天早晨，他走过田野，向医疗站的那座房子走去。空气清新，他感到18岁的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因为他已经看见了女人的身体，知道了女人的秘密。可是，他究竟需要什么呢？他自己感到迷茫起来。那个早晨，他想离开医疗站的决定始终在喉咙里打转，老是说不出口。正在打扫卫生的女医生对跨进门来的他嫣然一笑，尽管这笑像风一样的一掠而过，他却突然感到了一阵轻松。一夜的矛盾、焦虑仿佛只是噩梦，因为他从这一笑里看见了疼爱、宽容以及某种神圣同盟般的默契。他只得抓起一块抹布协助他打扫起卫生来，心里想，等一会儿再说出要离去的决定吧。在这段时间里，女医生不停地忙活着，一会儿弯腰擦着桌子，一会儿踮起脚尖擦药柜上端的灰尘，一会儿侧着身子去取挂在屋角的东西，一会儿又高高的站在桌子上去擦那扇屋里唯一的木窗。在这一连串俯仰身躯的肢体运动中，他目睹了女性身体与服饰之间联袂演出的神韵。女医生穿着那件得体的白罩衫，她举起手臂的时候，从宽大的袖口可以看见她雪白的手臂的大部分。衣袖宽大飘逸，更衬出手臂的光滑结实，如洗净的莲藕。当他踮起脚尖擦药柜的时候，他看见是他的背部。这个时候，飘逸的白罩衫空前的沉静，像被水打湿了一样紧贴着他的腰部和臀部。这种凹凸对比所连接而成的优美线条让他着迷。这线条从腰部的谷底陡然而下，形成了一个弧度，然后迷失在宽大丰肥的臀部中。白罩衫在这里被绷得紧紧的，浑圆而富有弹性。当女医生站在桌上擦窗户的时候，她从白罩衫的开叉处看见她的优美的腿的形状。有风吹来，白罩衫的开叉处飘飘浮浮，雪白的大腿在其间闪烁不定，他有了一种被闪电击中的感觉。当他第一次在这儿见到女医生的时候，在澡盆的背景下，这身白罩衫就已经发出闪电，他明白了，他不能逃脱了。季医生至今认为，20多年前的女医生暗中掌握着一种古老的通灵术。男人 只要还没有死去，就会随着这个通灵术的咒语扶养摇曳，一直到灵魂出窍。姬医生回忆着他的变幻，当他身体本能的横蛮将他逼入绝境的时候，这横蛮一转身便潜入或松或紧的衣裳之中，并且从此只让他从一些缝隙中窥见那野兽。安全好奇并足以令人浮想联翩。宋清去病房巡视以后，又回到了值班室。季医生看着他，为自己没能从那遥远的通灵术中学点什么深感遗憾。季医生想到了秦丽之死、青霉素药瓶以及渗入红酒中的不怀好意的药粉，他只能模仿当代人的一些拙劣的伎俩来完成一种控制。这与女医生当初将他扶于一条无形之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在那些逝去的日子里，在乡村医疗站那简陋的屋顶下，女医生用罩衫、布罐、肚兜以及一些异想天开的布片、丝绸等等，将数不尽的正午、黄昏以及黑夜装点得灵光泛滥。季医生点燃了一支香烟，想到这医院里装满了病痛，而此刻却没有呻吟，半夜的病区静得如一潭死水，只有日光灯发出了轻微的嗡嗡声。在太平间的小院落里，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门响使得李老头出门查看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待在他的小屋里。不知是由于夜半的原因还是心里紧张，我觉得空气正在变冷。我系上衬衣的领口想保保暖，但很快又觉得脖子上紧紧的让人气闷，就又解开纽扣。说实话，坐在这儿我感到手足无措。我的眼光落在屋角的那一小堆皮鞋上，可怜的死者，他们也许曾经走遍天涯，而现在这些曾经在路上哒哒作响的鞋被横七竖八地遗弃在这儿，散发出一阵一阵的潮气。突然一阵奇怪的响声在这个小屋里响起来，声音很低很隐秘，但在夜半的死寂中却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耳膜。我站起来，在这窄小的空间里四处张望，这声音好像是从李老头的床底下发出来的。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一阵奇怪的响声在小屋里响起，声音很低很隐秘，但在夜半的死寂中却强烈地刺激着我的耳膜。这声音好像是从李老头的床底下发出来的。我顿觉头皮发麻，我迅速地调动理智来判断，以免使自己陷入恐慌。是老鼠？我宁愿相信这声音是他弄出来的。我很想地踏了一下脚，那个声音似乎没有了。我弯下腰，探头往床下一看，黑暗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塞在床下。我伸手一摸，是一口木箱。现在想来，我当时之所以要拖出那只木箱来看，并非是什么精心的策划，而仅仅是一种好奇心罢了。我掀开木箱的盖子，里面放的棉被和一些李老头在冬季才穿的衣服。如果不是一个塑料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也许很快就要盖上这个木箱了。这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扁扁的，放在木箱里，像是一个空袋。我随手打开它，看见一缕黑发蜷缩在里面。我伸手掏出它来，手心里的这缕黑发使我触目惊心。我拉直它看了看，长度有30厘米左右，显然是女人的头发，是飘逸披肩的那一种。正在这个时候，从停尸的方向传来了砰的一声门响，我全身一颤，赶紧将这缕长发放回了袋子里。我盖上了木箱，将它重新推回到暗黑的床下，然后在椅子上坐下，若无其事地等待着李老头跨进门来。我的手心里却一直停留着那缕长发的感觉，它漆黑柔软，由于离开滋养他的生命已经太久了，因而显得干涩。无论如何，李老头保留这缕女人的长发，一定是因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我为这惊人的发现有点喘不过气来。当然，以人生的诡秘，这缕长发可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来源，但我还是强烈地将它与董雪的失踪联系起来。想到这儿之前，我发现李老头在季医生的楼下张望，这种特别的关注是否隐藏着什么东西呢？我在想，如果这缕头发是董雪的，那证明董雪失踪的结果相当可怕， 因为头发要离开身体，只有在死后才有可能。并且这同时说明李老头是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或者说就是他杀死了冬雪，并且剪下了这缕头发以作为他的战利品收藏起来。这可能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在夜半时分还在楼下窥望姬医生家的窗口的灯光又是为什么呢？他是否和我一样一直怀有一种揣测，那就是董雪会在夜晚出现在他自己的家中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缕头发又应该与董雪无关了。李老头一直没有跨进这个小屋，外面砰的一声门响以后重归寂静。我忐忑不安起来。李老头干什么去了？那最开始的吱呀的一声的门响是引诱他出去，或者那是一种暗号，使他以出去查看的名义得以脱身？我害怕起来。这是太平间小院的午夜，而我坐在这儿干什么呢？外面就是两大间的停尸房，里面挤满了冰冷的尸体。我突然感到在整个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呼吸。不容多加考虑，我一下子窜起来，跳出了李老头的小屋。一盏昏黄的路灯挂在屋檐下，像一只狰狞的独眼儿。窄长的小院半明半暗，可以看见停尸房的木门冷寂地关闭着，空气中散发着潮气和刺鼻的消毒水的气味。我正在辨别那扇破败的院门在哪儿，以便一逃了之。突然又是砰的一声闷响，在小院的右角落好像出现一个黑影。我的背脊上出了冷汗，发出了一声失控的喝问： 谁啊？谁在那儿啊？ 这个喝声嘶哑颤抖，根本不像是我的喉咙发出的。完全没有想到那个黑影是李老头。他一边回答我，一边走过来，手还在扎着腰带。他说： 哎呀，今天晚上老是拉肚子。 我这才知道，小院右角落的地方是一间厕所。李老头说，他各处都巡查了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的，只是那最开始出的吱呀一声的门响确实是有问题。李老头扎好了腰带说，这个声音出现好几回了，都是在半夜三更出现的。他开始以为是送死人的推车来了，但是每次出来一看呢，连个鬼影子都没一个。李老头坚信这个地方是不会有人来的，而且停尸房里也绝不会有什么动静啊。他想不通那吱呀的门声是谁在进出。我嗯嗯地点着头，不想再插一句话了，以免耽误我离开这儿的时间。尽管想到床下的木箱里藏着的那缕头发，但此刻我绝不想问个究竟了。李老头的脸在盐灯下闪闪烁烁，我感到看不真实。我说，啊，好吧，那我走了。同时已辨别到院门的方向，在跨出院门的时候，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手扶在了门框上。那黏糊糊的感觉使我差点呕吐。人的生活因不同的空间而完全不同。晚上十点， 当整座城市还在红红绿绿的灯光中兴奋不已的时候，这栋白色的住院大楼却已经悄无声息地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了。微微给吕小亚搞了一小碗藕粉，看着他一勺一勺地吃下去。手术以后又接着化疗的吕小亚瘦了很多，但总算逃过了鬼门关，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努力地吃下了一小碗藕粉，将空碗递给微微的时候，同时在微微的手背上充满感激地抚摸了一下。微微像一个懂事的小妹妹，她给吕小亚理了理被子说，我去洗碗。她走出病房，在走廊上看见正在用拖布拖地的宋清。她奇怪地问，哎，你也打起这份工来了？宋清捋了一下头发说，哎，小夏已经两天没看见人影了，这个走廊脏了，不拖拖看着怪不舒服的。清洁工小夏到哪儿去了？没人知道。两天了，宿舍里没人，也没来上班。这个姑娘就算是有什么事也该请假呀。不会是又失踪了吧？微微脱口而出的这句话让宋清脸色顿变，因为这也是他藏在心里的疑问，但是不敢说出来，他怕医院里再出现这种怪事，因此他宁愿相信小夏是有什么急事外出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上班的。这个时候，小梅从走廊深处走过来，她说， 陪我去厕所吧。 小梅显得有点急，这让微微和宋清都感到好笑，但是没办法，自从微微在厕所里与黑衣女人遭遇以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敢单独上厕所了。微微说， 哎，等一会儿，我洗了碗就陪你去。 从厕所出来以后，三个姑娘挤在走廊上小声说话。微微问小梅说， 今晚还去做那事吗？ 她是指到楼梯上去铺白纸搜集脚印的事。 哎， 这事儿坚持好几夜了，至今还是没有结果。小梅继续说着。继续。 说完了，她向宋清扮了个鬼脸说，那个黑衣女人呐，一定会再来。只要搞到她的脚印，正阳说，就肯定有线索了。 宋清说，那你的男朋友什么时候回来呀？说实话，宋清认为正阳出差很不是时候，如果这个侦查员一直待在这儿，一切也许早就水落石出了。 小梅说，还得等一段时间，咱们先干着吧。 这是一种悄悄的抗争。宋清没有参与去做，不是不想解破这个谜团，而是感到精疲力尽了，他已经无法辨别这个面孔惨白的黑衣女人究竟是人是鬼，并且这个飘忽的影子与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夜越来越深了，值班室的门大开着，宋清从办公桌的后面望着门外的那一段小走廊，走廊的地面半明半暗，他想起了黑衣女人的影子有一次就被远处的灯光射在这个地面上。他走过去关上了门，心里踏实了一点。他重新坐下后拉开抽屉，想找一本书什么的看看， 那个半圆的玻璃球在抽屉的角落里闪了一下，他皱了皱眉。这个秦丽的男朋友送她的小礼品至今使她不安。玻璃球里面封闭着绿色的水，一个舞女站在水面上，只要一摇动玻璃球，那个女郎就翩翩起舞。宋清记得清洁工小夏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里面的女郎很像秦丽。这使他心惊肉跳，他努力回忆着秦丽的模样，她的眼睛，她的嘴唇，以及她死后凝固在脸上的僵硬的表情。宋清伸手拿起这个玻璃球，看着封闭在里面的那个动荡的舞女，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怪异的想法，那就是那个屡次出现的黑衣女人是否就是从这个玻璃球中飘出去的呢？如果是，那么黑衣女人出现的时候，这玻璃球中的女郎就会消失。他为这大胆的设想所震惊了，甚至想将这玻璃球带在身边，下次当黑衣女人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就立刻拿出来看一看，如果里边的女郎真的消失了。宋清不敢再想下去了，他用手撑着头，觉得脑子里晕乎乎的。秦丽，你是真的在找我吗？宋清默默地问着这句话，心咚咚地跳。这个时候，值班室的门悄悄地被推开了，小梅的脸出现在门边，示意她出去。她站起来，望了一眼已经在沙发睡着了的季医生，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小梅的脸上一半是睡意，一半是惊恐，她望了望空荡荡的走廊，低声对宋清说： 我老是听见有人的呼吸声。 她是指隔壁的房间。小梅说： 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呼吸声在房内，可我拉开灯又什么都没有。哎，连续两夜了都是这样。 宋清陪小梅进了隔壁的房间，一张沙发，一张小床，靠墙放着一些医疗仪器，屋角堆满了纸箱，是仪器送来的时候的包装。另有一个老式的文件柜，两扇木门有一人多高，里边放着这个病区近年来病人的病历。这些病人有的早已康复出院，有的死去了，但他们的治疗经过被记录下来，静静地留在这个大柜子里。宋清说： 是你的错觉吧？ 小梅说： 绝对不是。 在快睡着的时候，我就会听到 是人的呼吸声，就在这个屋里。 宋清拉开了文件柜的两扇木门，里面堆满了层层叠叠的病历。这是唯一可以藏下人的地方了。 你看，什么也没有。难道这些病历会发出呼吸声吗？ 小梅望了望宋清，她一脸的茫然。我在太平间的起义的经历，至今仍记在我的写作素材的记录本上。我记得第二天上午，我趴在病床的床头柜上记上那些经历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斜射进来，这使得表弟的脸色仍然显得苍白，他的眼神若有所思。 我知道，这段时间以来，宋清的恍惚的状态，表弟也感觉到了。每天在睡觉前，宋清例行公事的来给表弟量体温或者是打针，他的动作已经缺少了以前的灵敏，有时候木然地站在表弟的病床前，恍若一个一身洁白的梦中人。而且他健忘，昨夜当我接过他的房门钥匙，替他回寝室去查看天然气的阀门关好与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他多余的担心。这说明他处在一种惊恐状态。当然，这趟替他回家查看的差事是我意外的与李老头遭遇，并且在太平间和李老头的住处都有了惊人的发现。我想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接着是预感， 一种即将发生更可怕事件的预感笼罩着我。最直接的起因是，当我将钥匙还给正下夜班的宋清的时候，他说：“你留着吧，我自己还有一把。” 我非常的愕然，他的房门钥匙干嘛让我留着？ 宋清的眼中似乎闪过了一抹绝望，他补充说：“啊，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你要来找我呀。”整个上午，我想不出宋清说这句话的真正的含义，我只能理解为发生在医院的一系列的怪事使他的神经高度紧张所致。当然，我也不敢排除有什么危险在前面等着他，这使我深感疑惑。对于他的信任，我想必须担当了。只是，究竟会发生什么，我无法想象。唯一可以推测的是，这一切与冬雪的失踪有关。我想到了有关董雪已死，或者并未死也未失踪，而仍在季医生家里等各种传闻，想到了在走廊上、楼梯上以及卫生间里的频频出现的黑衣女人，想到了昨夜的经历、停尸间的尸体、遗留在李老头屋角的成堆的皮鞋，还有藏在木箱中的女人的头发。不管怎么样，我决定先直接与季医生正面谈谈。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